哪知道他指的是长茂说的，但是当着这么多人也不便细问，赶紧往家里请吧。一直把朱木英让到家里头，朱木英还纳闷呢，一看怎么回事，又挂灯又挂红的，哎呀，每个人瞅着他都乐，朱木英呵呵呵也乐，其实他心不知道怎么回事。有人把马匹接过，宋濂陪着到了书房，分宾主落座。宁伯彪是越看越堵心呐，心里说话，我得问清楚了。殿下，你们京里头有几个叫朱木英的？那还能多吗？蝎子粑粑独一份儿，就我。宁伯彪又问，还有没有第二个金锤殿下？这真是笑话，没有，全算上，就我。坏了，宁伯彪已经上当了，暗自咬牙，胡大海呀，胡大海，要知道你是这么个货，我救你干什么？你是满嘴胡说八道，就凭我女儿能给他吗？那真可以说一朵鲜花插在狗屎上去了，这门婚事黄了，说什么也不能干。把宁伯彪气得浑身立抖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宋濂在旁边一看，宁伯彪脸都变色了，也不便深劝，怎么说呢？正在这时候，有个丫鬟来送信来了。 哎，老爷，您快到后边去吧，太老夫人叫您。 哦，好，我这就去。宁伯彪知道母亲叫他，让宋濂陪着朱木英一转身赶奔内宅，还没等到屋就听见了这屋里的老太太这个哭啊。原因那丫鬟都送信了，说姑老爷来了。一开始老夫人高高兴兴把屋收拾好了，也换套新衣裳，还告诉宁彩霞说，孩儿啊，你准备准备啊，你这一生的伴侣来了。把宁彩霞姑娘还臊个大红脸。哎，这么说吧，家里人都知道了，老太太对这个事特别注意。朱木英一进门，她就命令丫鬟婆子暗中看看究竟这个人怎么样。丫鬟婆子等看完之后回来这么一说，哎呦，把老夫人可气坏了，心说话，伯彪啊，你这干的什么事儿？你这拿孩子打岔呀，快点叫他。这么一叫，宁伯彪才来了。等宁伯彪迈步到了屋里的，一看母亲哭得这样，心中全明白了。娘啊，您不必着急。呸，我还不着急呢。我说伯彪，你身为乌夫官的大帅，又当过武状元，念了那么多的书，认了那么多的字儿，你这事儿怎么办的？你就是啊，苦命的彩霞没有母亲了，一切事儿都你这个当爹的给做主，婚姻大事那是儿戏的吗？听说你给找了个丑八怪，我算不能答应，孩子说什么不能给他，今天我跟你玩命。老太太说到这儿，一脑袋就撞过来，吓得宁伯彪赶紧跪下了。咱不是说过吗，宁伯彪是最大的孝子啊，跪倒在地不住的磕头，娘啊，老娘息怒，您听我有下情回禀，你还回禀个什么？你说。娘，看来这个事儿坏就坏到胡大海身上，我的女儿我能开玩笑吗？为这件事我再三再四问过胡大海，可是这个人把胸膛一挺，打了保票，说的天花乱坠，把这朱母英说的神乎其神， 哪知道与事实不同啊，而我也上当了。方才我把他请到家里这么一看，我就有悔意，这次跟母亲就来商量这个事儿。现在朱木英还不知道这个事儿，看来此事有缓呐。娘，您先别着急，不乐意咱就退婚呗。你要这么说还行，你马上出去，你把这朱木英给我撵走，往后再也不许提这个事儿。将来你要见着胡德海，拿绳子把他绑起来。我这么不爱打人，我也得撤他一顿。宁伯彪一想，真该揍，这胡德海真不是东西。娘儿俩正在屋说着呢，哟，门帘一起，姑娘宁彩霞在外边进来，可能也是刚哭完，眼泡有点发红。再看彩霞来到里面，飘飘万福，先给奶奶磕了头，又给爹爹见了礼。老太太一看孙女来了，哎呦，更伤心了，搂住宁彩霞就哭开了，一边哭一边嘚啵这些事儿。好嘞，全怪你爹哟，这么的那么的就嘚了起没完了。宁伯彪垂头站在一旁，长吁短叹。姑娘听完之后破涕一笑，奶奶，您对我非常疼爱，我爹爹也是如此，这件事儿我都清楚了，奶奶听我说几句话。孩儿啊，你甭说，我也知道你也是不乐意，无论如何奶奶不能让鲜花插到狗屎上，这门婚事刚才我跟你爹说了，非退不可。不，奶奶，咱不能那么做。什么？不能那么做？那你说怎么办？哎，我总觉得命由天定，婚姻大事哪能随便改动之理呀？我曾经把玉佩也给了胡大海，我爹也当面许亲，红嘴白牙已经说妥了。不管这朱母英长得什么样子，她就是我终身的伴侣。我早就想好，这个事儿不能更改，我愿意。呀呀呀！老太太把眼一瞪，把脖子一伸，好像没气死。啊，你乐意，我这何苦来的呢？宁伯彪也感觉到例外，往前紧走了两步。丫头，你都知道了，爹，我都知道了。这一说，孩子你乐意，爹，我乐意。哎，宁伯彪先知道好，我们干着急有什么用？人家乐意啊。说这宁彩霞出身在官宦之家，在那个封建年代读了一些什么王刚柴烈女传、贤孝经、三从四德，这书念的太多了。而且古人呢，他这脑袋里头动不动都是命由天定，不爱更改。尤其这姑娘懂得事儿不少，看她爹这么上火，奶奶这么着急，她有点于心不忍。再者说，这婚姻大事的事儿已经传出去了，起码凤凰庄人人皆知，倘若再退了婚，有些人说些三长两短的话，对自己家里头也不好看，干脆就认了命就得了。所以姑娘来到屋里，向奶奶和爹爹说明自己的心意。她这一乐意，老太太也不能勉强了。宁伯彪点了点头，丫头啊，这个人呢，就是人样子差点。说实话，把你许配给他，比较起来是委屈了你。要从门第上来讲，那是朱元璋的干儿子。 朱元璋是大明帝国的皇帝，这个人是个王子，那享福方面那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众人之上，也不能亏待你。丫头，你要乐意，这事咱就定了。爹爹不要多想，女儿愿意。宁伯彪又问老太太，您怎么样呢？老太太一听，哎，我这何苦来的，撒鼻子眼多出这口气，丫头乐意，我也没说的了。哎，这事就这么定了。一场风波过去之后，宁伯彪长吁了一口气，这人再出来看朱穆英就比刚才还顺序点儿，刚才是越瞅越别扭，偷偷地告诉宋濂说，舅父您也别上火了，是怎么回事。宋濂一听姑娘乐意，我也不用说别的，告诉宁伯彪门前的教客来了，他不管知道还是不知道，我们应当好好款待。宁伯彪点头，命令厨房又准备从摆酒席，陪着朱穆英吃喝。这朱穆英这肚子带套尖的，刚才在酒楼上吃那么多还没够，接茶吃，一边吃一边宁伯彪问他经过。朱穆英结结巴巴就把以往的事情讲了一遍，说太平府怎么丢了，陈友谅引大兵150,000攻打南京，刘军是怎样分兵派将，我们怎么打的，怎样有心到牛塘峪救驾，怎么失散的，我马怎么惊的，误走凤凰庄，把经过说了一遍。哦，宁爷点了点头，看来事情是凑巧，看来胡德海这兵是没搬嘞。问朱穆英，你打算怎么办呢？打算怎么办呢？我就要等信儿呗，躲在我们元帅茶帽来了，我们大伙儿一块儿进兵的。哦，既然殿下说的这，我看你也不必着急，我派几个人出去接应接应，找一找你那些弟兄，把他接到我家，大家见面咱们再想办法。那也行，那我啊就住这儿了，你就住这儿。当天晚上朱穆英就睡到宁伯彪家里头，宁爷呢就把前大厅收拾干净，准备一张床给他沏了湖水，双铺双盖，凉席凉枕，上等的招待。朱穆英这个人还不拘小姐，把衣裳脱吧脱吧，仰面朝天，他睡了。可谁也没想到，二更天左右，顺着凤凰庄这个街上，一前一后来了两条黑影，钻进宁伯彪他们家的西胡同。这两个人停身站住，打凉棚，东看西顾，看看四下无人，就见脚尖一点地，蹭蹭比燕子还轻，飞身上了大墙。两个人肩靠肩，头靠头，往左右瞅瞅，又往院里头张望张望，就听其中一个人说话，他的马可能在东跨院，我知道在东跨院马棚，你去连马带锤都给他架走了。好，那您呢？我把这小子宰了，人头我也拎回去。那咱俩在哪儿见面？回山上，不见不散。好吧，注意啊，可别叫马叫唤，这一叫出声来咱们二人难脱公道。我知道，那我就走了，走吧。其中有一条黑影压单刀一闪身，奔东跨院偷马去了，剩下一个双腿一飘跳到天井院里头。再看看左右无人， 闭住呼吸，高抬腿，轻落足，上了台阶，是直奔屋里。这门也没插着。当他轻轻地把门推开，伸进脑袋了，往屋一看，借着月光看得挺清楚。靠着墙角有张大二人床，床上铺的挺厚，朱母英脸朝着里，弯着个腰跟个虾米似的，那正睡着。旁边放着个茶几，上头有茶壶茶碗，鞋都在床底下。这个刺客一咬牙，小子，可惜你这么大的名望，这么大本领，送到我们嘴边来了，胡了八都的你就见了阎老五了。呸！他往手上吐了口吐沫，往前一窜，来到床边，双手捧刀，再这，照着朱母英脖子就一刀。说朱母英知道不知道？知道。朱母英为什么知道呢？因为那白天呢，见着好东西没够，吃的太多了，吃的也多，喝的也多，前半夜睡得挺香，到了后半夜，这肚子就打开仗了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可这个疼就甭提了。朱母英翻了翻身，心里合计着要上厕所，哎呀，还不爱动啊，腰酸腿疼，得了，能憋到天亮啊，我就不起来了。这玩意还憋不了，这玩意儿啊，你命还命不过他，这怎么这么难受呢？疼了半天，这阵儿稍微的见好点，虽然他脸朝着里，他可没睡着，恍恍惚惚，他听着有点声音。朱母英挺尖呐，把小眼睛睁开，摘着耳朵听，心说谁能上我这屋来呢？他就觉着眼前一晃，有一条黑影。朱母英心就一动，刺客！哎呀，在宁波彪家里怎么有刺客呢？他正想着，刀就到了，金风一响。别看朱母英长得难看，要讲究武术那是久经大敌啊，金锤殿下一看不好，使了个鲤鱼打挺，嗨，往床里头一个跟头，咔嚓这一刀正剁枕头上的。还没等刺客把刀拽回去，朱母英飞起了一脚，踹你娘的，趟着一脚正踢到刺客腮帮子上，把这刺客踢得妈呀一声，噔噔噔噔噔噔，扑通摔出有一丈多远去，嘡啷啷钢刀落地。等朱母英蹦到地下，这刺客转身就跑到院去。朱母英把鞋蹬上，在朱的院里就发现刺客踪迹不见。和朱母英可不干了，把腰一叉，扯脖子喊开了，有啊、刺客，有刺客！他这一喊呢，把整个住宅的人全惊起来了。宁伯彪一听什么有刺客，老英雄披衣而起，手提金丝软藤枪，就来到前院。见着朱木英就问：“孩儿啊，刺客何在？”刚跑奔哪里去了？在这边走就可能。宁伯彪命令开门，这就找，没找着。正这时候有家人送信，可了不得了，金锤殿下朱母英连马再锤全丢了。朱母英一听这事儿，脸可变色了，哎呀，姓宁的，你跟我耍什么花活？就凭你们家还能丢东西吗？你赔我的马和锤！宁爷一跺脚，浑身是嘴，难以分辨呢。说找找吧，